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22号到达了革命首都平壤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党中央委员会干部、有关部门和职业同盟干部在平壤站迎接了他们。